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喎。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Hello， 各位，今日咧就大家唔使惊住，唔系净系得我一个，一阵会有一个隐形人出声嘅，咁就系阿 Lens 咧就会同我一齐咧就主持半个钟，之后咧阿咖喱饭咧就会过嚟帮拖。咁先讲下今日点解吓有咁嘅即系阵容上嘅转变咧咁样，咁啊梗系呢一个嘅刘世良乐不思蜀啊，即系同阿林林玩得好开心，咁就。官方又系讲个讲法啦，话佢 净收啊， 净收啦吓。咁、至于咧，阿土咧，阿土伯咧就咩事咧？生意好， 今日 deadline 生意好，今日 加我跌落去啦。 deadline 要帮个客咧，要做一个 report。嗱，呢个又系 official 嘅讲法啦，吓 求证唔到 嘅，就求冇得求证嘅，即系究竟系咪又系咩小三小四嘅问题咧？咁样，咁呢个我就唔深究啦。咁但係呢就今日呢就会头先我讲咗啦，就阿 Lens 就会做头嗰半 part。 顶住先啦， 顶住先。跟住呢阿话咖喱饭，我真係话觉得呢个人呢真係。 两气仔女。真係。 二气仔女。今日话俾佢听，跟住佢就话咦我有个会睇下调唔调到先。佢第一个佢第一个反 应。调会先八点完个会。 佢话我睇下调唔调到先咁样。哇我话真係阿咖喱饭真冇得顶，即係呢个二气仔女。 咪呀。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嗱，梗系要先讲讲啦。唔知阿 Lens 你有冇睇咧？呢、這个叫做 乜嘢呢个 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 我有睇戏睇，系 live 添，不过 喺边度？你点睇法咧？ 当时喺一个女朋友屋企啦，咁啊食完饭，咁我摊喺本人。 喂，你唔使讲得咁长，你同你女朋友做嗰啲 啊？唔系，我讲个情景啫。其实我摊喺本书睇紧嗰本咩房龙嗰本新嗰本书叫《人类的故事》，喺度睇紧嗰个金像奖啦。其实唔系今届啊，几届都系 hea 睇，即系譬如我度老母开嚟睇啊，睇翻嗰啲即系佢哋熟悉嘅演员啊、导演啊讲得奖感言啊，即系怀旧啊。以前咪做咩戏噶咯？咁我久唔久喺个房捐出嚟望两下。入翻入房咁样咯，即系我咁样叫睇、 哦。你都叫有开电视、啊， 你开都冇开啊？ 我开都冇开、啊， 系喎小朋友、啊。 我系点睇法咧？嗱， 你点睇咧？ 喂，啲网友咧，即系成扎人可以一阵喺个嗰度留言一下。 YouTube 我睇噶啦， 睇下大家系咪好似我咁睇法咧？就是、我喺 YouTube 睇嘅、 啊， 我 YouTube 睇我都唔系睇 live 添啊。我系即系之后睇完新闻，哦，原来古天乐攞咗呢个最佳男主角。阿、毛毛就攞咗呢个最佳女主角，我就根据个得奖名单， 啊、 就拣一啲我觉得有兴趣睇下佢个得奖感言，我系咁睇法嘅。啊，咁至于嗱、啊，我就觉得呢个咧其实都有趣嘅，我唔知道大家系咪咁样睇法法，而家睇啊，即系我已经唔会坐喺个电视机面前睇，无论你系一个所谓嘅一个几咁盛大嘅一个 event 啦、 嗯， 我系会拣啲片段嚟睇， 系 睇完新闻啦。睇完新聞知道咗個得獎名單之後， 係啊， 嚇就揀啲我有興趣嘅睇。咁呢啲咧，我就覺得係一個叫做以我為主嘅睇法啦。我唔使由即係順序咁同你睇啊。後尾咧，我就聽講咧話個電影金像獎咧就超級悶蛋喎。今年 悶蛋，其實我都幾即係雖然我睇 live 啦，但係我真係同你話齋，係到啲人識，譬如嗰啲講咩電影配樂啊，或者譬如話咩最新演員嗰啲，咦？佢講啲戲我未睇過，啲演員我又唔識，咁我其實冇乜嗰個共鳴咁參與到嘅，真係冇。其實以前就算我係細個睇咧，啲戲好多睇過噶嘛，或者追翻嚟睇。今年真係唔知呢幾年啦，嗱前幾年好啲嘅，因為又話十年啊嘛，即係大家睇，喂十年可唔可以叫緊會有冇得攞最佳電影？而今年直頭係冇曬嗰個即係焦點喺邊度啊，冇啊！今年焦點去咗黃秋生嗰個發言，到一人再講呢樣嘢啦。 嗱、这、呢個亦都係啦，即係我覺得咧，即係今年咧，其實你睇翻嗰個得獎名單咧，好似你所講嘅。是冇乜嘅叫做令到你覺得係有一個即係你所講嘅焦點啦。反而今年咧，不過上幾年都係噶啦，都係喺個焦點嗰度咧，就有啲頒獎嘉賓嘅發言、 啊、 就超出咗一啲嘅可能嘅叫做界限， 或者是叫做好似有啲嘅政治嘅信息 隱喻啦、揶揄啦，或者 咁今年咧就阿秋生一如以往咁樣樣啦，好似講一陣再講阿秋生啦。咁、第二咧就係古天樂啦、第三就係楚元叔啦， 冇錯 啊。咁呢三個咧都差唔多之後咧，第二日嘅新聞咧就以佢哋三個為主啦。第四個咧，我覺得就係阿嗰個叫做阿黑仔啦。黑仔嗰啲系咩 type 咧？就系话，哎呀，终于得咗啦，咁即系嗰种嘅 type 啦。咁今，我觉得年年都系咁嘅，即系基本上咧， 即 系 pattern 走唔开噶啦。 啊，啲人系中意睇究竟啲发言啊，啲人嘅发言咁样样， 同埋应该要 plan 下台下啲人嘅反应点样，有冇反应咯？啊，系咪？譬如我记得有一届好似啊呢一个林家栋唔知揶揄边个咁啊，影翻啊好尴尬喎，两个人之内系影翻呢啲咁嘅镜头，而唔系话嗰部戏到底。大家唔爭呢套戲係咪應該攞啦？已經嗱，今年嗰兩套戲咧，一套最佳電影好似叫咩啊？明月幾時有？嗱呢套咧冇睇過完全，我原來咩咧係講即係故事講呢、這個即係東江中隊嘅，即係一個即係合拍片之類啦。許安華做導演啦，啊咁啊有啲周迅啊、彭于晏啊、霍建華我唔識啦，葉德嫻識啦，咁啊郭圖啦，咁睇完之後咧，我完全又係冇有興趣又睇翻嘅喎，係咪？咁呢啲其實。即系唔好话呢一年啊，呢四五年啲合拍片我系直头，喂关我咩事？之前有咩长城啊，或者之前嗰啲咩？今年最出得最多嗰啲咩特技奖嘅配乐就系咩悟空传啊，咩悟空咩降妖篇啊？喂咩嚟嘅咧？到底呢啲？ 我觉得今年咧，你系睇到嗰个得奖名单咧，当然有好多其他冇得奖嘅电影啦。咁我唔讲，但系你睇到个得奖名单咧，你已经好似阿 Len 所讲嘅，反映出系咩咧？嗰、那个所谓嘅合拍片嘅潮流系锐不可挡。 系啊， 即系无论你阿、秋生讲嘅，即系个所谓嘅吓，即系用编剧嗰个嘅角度嚟讲，就系话，唉，香港下年仲有冇香港电影咧？咁样。或者是阿古天乐讲的，我哋一阵香港人咧要团结，即系香港电影人要团结。无论如何都好，但系你又睇翻嗰个嘅成个电影名单里面咧，你睇到嗰个合拍片嗰个潮流系锐不可挡，包括古天乐嗰套嘅叫做《杀破狼》。 杀破狼咁啊，呢套系咪即系 贪狼？ 其实呢套同上集甄子丹做主角嗰套有冇关啊？呢套有冇 完全到啦， 完全到嘅，唔关事嘅，即系纯粹食佢个名嘅啫。 系啦。咁但係你睇到啦，又係嗰種又有內地嘅演員，有 Tony Jaa，即係有香港啊古天樂，其實咧 林家棟啦、 呢啲咁嘅叫做不同嘅代表唔同地區嘅演員咧，以去打個不同地區嘅市場咧，呢個都係又係大勢所趨。咁啊，至於古天樂咧，我就覺得咧喺今次《殺破狼》呢套電影裏面咧，嗱有啲人咧就如果你冇睇呢套電影咧，就以為古天樂唔係啊嘛， 係咪熬得耐啊？又派俾佢啊， 攞最佳男主角， 係咯。 嗱呢今次呢個名單當中咧，我有啲電影係有睇咗嘅，咩《悟空傳》啊，《29+1》啊，呢個《殺破狼》啊，有幾套我都有睇過。我自己覺得呢一套《殺破狼》，你真係可以去睇一睇古天樂，我覺得係開竅之作。 其实同佢以前嗰种即系古天乐，始终都系古天乐嚟噶嘛，即系嬉笑怒骂，有时戳下嘢，有时即系有嘢搞笑又得，有时有嘢好戳咁。其实呢套有咩同佢平时有咩唔同先？呢套 唔系今次咧呢套戏咧，我觉得佢嘅演技咧，佢真系我估唔到阿古天乐可以演一个老豆咧。佢个女，但我有少少剧透要讲啦。如果你未睇嘅时候， 我未睇。 佢个女咧就因为同佢嘈咗交，咁又跟住咧就走咗去。泰國嗰度就去即係叫做散心啦，咁樣咁就出咗事啦。咁我覺得古天樂做一個老豆咧，嗱，因為我又係一個老豆啦。 係啊， 即係佢同佢個女之間嗰個衝突，以至到後屘佢去泰國要去救佢個女，然後跟住救唔救到我就唔再劇透啦。我諗我最深刻嘅印象就係當佢見到佢個女嘅一個景象嘅時候，佢嗰個嘅。悲苦之情咧，系做得非常之好嘅，所以我要讲就系、今次古天乐得呢一个嘅最佳男主角咧，我自己觉得咧就真系受之无愧啦。吓，即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开窍之作。我对于古天乐将来演戏咧，我觉得佢呢套嘢系呢套戏系奠定咗佢，我相信佢已经系懂得何为演戏， 即系上咗个层次一个转折点嚟嘅呢一套。 系啦，凭呢一套，我觉得佢系开咗窍。 嗯， 啊，不过咧，我谂都系讲翻大家可能最富争议性噶啦，就系 讲咩咧？ 啊，呢个阿秋生啦， 佢一个即系得奖感言系嘛？ 每一年咧，大家都对佢好有期望嘅。 嗯， 今年都系。咁咧，佢就讲咗，如果大家有睇咧，就系、是、佢基本上就佢颁最佳编剧奖啦。 嗯、 然后跟住佢就话啊，编剧系咩咧？啊，呢段我都觉得佢讲得好好嘅，就话编剧，我同一个朋友讲，佢就话，诶、哎，其实编剧咧最主要两个元素，一个咧就系、是、一定要意料之咩，你估唔到嘅， 情理之内啊，吓，情理之内 系。第二个咧就系情理之内啦，但系都系估唔到， 意料之外， 意料之外啊。咁又跟住咧，佢就去就问，哇，咁呢两个有咩分别啊？咁样，咁、 嗯、 又讲就话，举一个例子。譬如好似咁讲，话今如果下年系冇香港电影， 嗯， 咁呢个就系意料之外啦。 系啊， 佢话但系喂，年年都有香港电影嘅，咁嘅意料之内啦，咁样。 咁呢个佢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啦，就系、是、咁、啊、样啦。 咁但 系 其实啦， 咁大概咁上啦。但系其实争议点，其实呢一个就系啲人套翻就系成龙之前喺呢个两会啊嘛。咁我哋阿成龙大哥括住啊，大哥，咁啊呢一个人大政协嚟噶嘛，系嘛？咁当时佢一句嘢就话：喂，以后就系我哋冇呢一个香港电影，只有中国电影嘅啫。啊，如果香港人拍嗰啲咁嘅战狼嗰套咩红海咧，就可以出咗呢个国际舞台啦，咁样。咁啲人就自然即係咁啊 call 翻成龍之前嗰句，同埋而家即係瘋傳緊即係 Cap TV 啦，即係一個即係叫做二創啦，就將唔知大家有冇睇嘅，可以睇翻 Cap TV 睇，就將嗰日啲內容剪埋。咁當然啲內容梗係冇關係噶啦，剪剪埋埋之後咧，就係咁刮成龍幾巴咁樣啦。呢、這、一個 啲人咧就將阿秋生呢一段説話就同成龍嗰段説話咧就做一啲 collage 啦咁樣。咁然後跟住好多人都覺得呢一段説話咧就係、是、 串 阿成龍啦，刮阿成龍幾巴啦咁樣。 係。 咁嗱，但係咧，其實阿秋生講呢一段説話嘅時候咧，其實台下係冇反應嘅。 係啊。 我覺得咧，其實係有原因嘅，冇反應唔係，係未聽得明佢講乜啊。 即係要消化，要諗。 未聽得明嘅，因為咧，同秋生之前嗰幾年好唔同。 嗯。 之前咧，其實佢係講得好出嗰啲嘢。 係。 嚇、啊！咁呢幾句咧，我覺得咧。就係、是、有少少我叫濕陶咗有少少隱晦咗啲，所以下台下都未 我想 你個 punchline 未到啊！啲人覺得你個 punchline 未到，咁又跟住佢就啊，我哋 去片啦， 我哋就去片啦。係啦，嗱，我自己覺得咧，先解釋翻啦。後尾抽身咧，唔知今日定尋日 Facebook 啦，尋日啦， 尋日咧就喺 Facebook 嗰度解釋翻，解釋翻就哦，我冇串阿成龍，我都見唔到喺台下乜乜乜乜，咁咧就。其实咧呢一段咧，我觉得咧分开嚟讲，首先秋生后尾网媒咧就 quote 咗 苹果呢、這个 《苹果日报》嘅一段说话，就话系秋生讲嘅。 系啦，话当场 嗰段说话系记者讲嘅，即系话咧当秋 quote 完秋生之后咧， 系啦， 嗰、那个记者就话啊，其实咧就 某某政协 啊，佢有香港有个咁嘅电影人、哦，佢啊而家就吓、啊、就话以后冇中国电影、哦，究竟佢系代表？邊一個啊？佢拍嘅嘢係代表、中國電影定香港電影？即係咁上下一句、嗯、一對咁嘅説話。其實秋生冇咁講嘅。 係 呢個係記者自己本身嘅附註 喺下面底個特，佢冇俾我講喺即係喺括曬秋生所講嘅嘢下面括住呢一句嘢啫。嗱，但其實你講完之後咧，我好多朋友有啲人做圖啦，即刻 call 呢句嘢啦。咁啊，哎呀出事啦！咁啊，即係其實好多人都冇睇 live 咯，咁咪照睇蘋果呢句嘢 call 完。喂，睇完蘋果應該冇死啦啩？因為我先我睇 Google 嘅時候，原來。台灣的蘋果有出這個，還有台灣其他的娛樂新聞都說黃秋生在直接現場，哇很厲害啊，直接質問成龍、啊、 質問成龍直情 以為這樣中了之後台灣傳媒 這個直接質問成龍這件事就是來自這個的蘋果日報的記者的一段說話 即時新聞的、那個的報導、 啊、其實呢事實上那晚呢我連我的老婆呢都是說哇、哎、秋生這樣說 威猛 我未看 YouTube 我說、啊真系，我话咁紧要，抽身咁沙坡，即系你知啦。我话，咦，咁我话过分咗、嗯，我自己觉得反而过分咗，因为出得滞啊。 系咯， 我反而觉得你啲嘢咧就唔好咁出咧，反而咧就呢啲 高啲， 够 高张啲。 咁后屘咧先发觉，哦，唔系、哦，原来误会咗。 但其实你啱啱讲苹果段新闻咧，我记得寻日立过咧，佢好似附注埋个 YouTube 有条 link 入到睇翻成段，即系成龙嘅发言嘅。但系我发现咧，而家呢个即时新闻唔见咗啦。查唔翻啦，蘋果即時新聞可能領嘅嘢啦， 係嘛？但其實你講呢個即係中伏或者淨係睇嗰段文字，未去睇 YouTube 呢一個即係現象反應咧 ，YouTube 都好多啦。最近就係咩咧？有隻狗仔，一個保安員指住要佢走啊嘛，係嘛？咁嗰啲人話：喂，唔好跟車太貼，賴嘢喎，可能分鐘係即係可能被言語腳狗走嘅啫。其實呢一個即係所謂標題黨啊，或者係叫做。未去求證呢樣嘢都其實都好普遍喎，即係呢幾年呢一樣嘢 啊啊。咁其實咧嗱咁講啦，我對秋生之後而家佢嘅反應咧，我就用一個最善意嘅理解啦，即係佢，但係我就覺得就低咗，即係話而家咧喺 Facebook 解釋翻話，我冇啊，我冇話係成龍啊，我都見唔到佢啊咁樣。我自己覺得咧，其實高少少嘅回應就係話，你哋睇到乜咪係乜咯，喂。我讲咗啲嘢， 电影人 你哋自己点理解你嘅事，关我咩事啫？喂，咁我觉得咧就仲好过，即系好似又好似话道歉啊，系咪？有人话佢仲喺 Facebook 嗰度，好似话嘅意思系咪引起咗一啲嘅误会啊？ 嗱，咁我讲呢句啦，小佢好短，佢话咧，佢话呢个广告一星期前已经定咗，我根本就唔知边个出席，虽不杀百人，百人由我而死，我呢度咧虽向成龙大哥道歉，礼也，佢就咁讲嘅。 系啦，咁我又觉得咁就似乎有啲低咗啦。当然我又觉得可以， 但系身不由己系咪？ 同情地理解咁样，佢都过去可能因为佢嘅。一啲政治嘅表態咧，係令到佢都啲 job 大跌啦。 啱啱講多句啊，先嗰段嘢，後屘我都好突兀嘅。啱啱你話低咗呢句就係更加就欲蓋彌彰，就係佢係咩咧 ？Facebook 寫最後，雖然如此次事件冇直接關係，但都可以借此借題發揮一下。我嘅政治觀點其實多年嚟已經講咗多次，我並不支持或相信港獨，是誰推論是任何角度可知。香港係中國嘅國土。保卫钓鱼台我都去过，呢啲咪不容置疑。多谢各位支持啦。后屘咧特登加多呢句落去嘅，咁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话佢叫做迫于无奈啦，系咪？即系 呢个有少少，我觉得都系反映出香港而家有一种嘅好严重嘅状态，就系你没有不表态的自由。 系 嗱，呢个系一个，我觉得秋生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其实系本来系无需要噶嘛，本来你系一个正常， 解释完算啦， 你一个正常嘅社会。喂，我上去頒獎台嗰度講咗一啲嘅説話，支持香港電影，咁就點啫？點解會拉到去港獨啫？ 咪咯，冇冇拉 拉噶。使再要即係表態，我係反對港獨咧？咁呢一個咧，我自己覺得而家係就係反映出香港咧，係差唔多就呢、這個係其實言論自由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是，喂，我可以唔講嘅係咪啊？ 唔得噶，而家可以唔講嘅咩？ 我嘅意係，而家就唔得啦。 你唔講咪冇嘢撈咯。 唔係淨係我有咩自由講乜嘢嘢嘅喎，喂，我照計我都有自由沉默不語嘅喎，呢個都係自由嘅一種嘅一種嘅狀態嚟嘅喎，即係我可以唔表態㗎。咁但係你又睇到秋生嗰、那個，你睇到喺上台講咗一段説話啊，之後後屘要講咁多嘢嚟補翻個鑊啊，咁呢個都幾。悲哀啦，我自己覺得都幾悲哀啦。 其實即係你睇即係每次金像獎咧，即係都叫咩咧？即係有感，我好感觸覺得。喂，點解其實我哋以前睇即係香港咁多電影出到國啦？之前講十幾年前有套《無間道》，直頭改編埋做即係荷里活片，又即係叫做改編埋賣版權添啦，係咪？即係睇下今次金像獎應該焦點係落翻啲戲好唔好睇，而唔係落咗啲人。讲乜嘢同埋之后发生嘅嘢噶嘛？ 系 嘛？ 咁你呢个 都系即系感咗样就系呢一样香港即系电影文化没落紧咯呢一样嘢。 你呢个讲法都有趣嘅，我自己觉得即系每次电影金像奖之后颁奖典礼之后，你睇到喺个网上嘅讨论 系啦，而家就系呢样嘢 都系会系即喺呢啲咁嘅政治嘅信息嗰度。咁呢个都可以反映出香港实在系一个非常之。政治的敏感的城市啦， 同埋記得之前黃秋生印象就是同阿杜汶澤開火啊嘛，即係杜汶澤就好似就批評啊呢一個梁振英個女阿齊欣啊嘛，咁啊黃秋生兩個同佢隔空 Facebook 博火啊，然之後就係杜汶澤被人封殺啦，搞到去馬來西亞發片，然之後就杜汶澤就自己即係儲夠錢喺香港又開翻即係其他即係本土兒童嘅戲之旅啊，即係焦點就落咗去呢一啲同政治有關的藝人落去咯。你又再講即係同電影有關，咪之前講十年啊，同埋好多，譬如話上年咪上一套叫做《消失的檔案》嘅，係嘛？其實如果今年如果你話《消失的檔案》可唔可以有份入去做即係一個輪選一個所謂如果香港就冇呢個叫做最佳紀錄片啦，係咪？咁如果其實有冇呢啲係咯？如果有呢一個獎啊，哇！香港今年多啦～ 嗱，我諗今年有乜電影冇得上啦？譬如啱啱講嗰套即係消失檔案啦，係嘛？仲有一套就係而家好似仲唔知有冇上緊啦，就係、是、嗰套《天高地厚》，就係、是、講啊梁天琦，即係佢一個類似支持者嘅身份角色喺側邊咁啊，係側寫梁天琦，即係去到啲就會現場啊，講翻佢以往經歷之旅啊。其實呢一類即係所謂政治敏感電影啊，係冇電影咁上嘅喎。 是吧，你講翻嗰個類型先啦。你話點解會冇記錄最佳紀錄片呢？咁肯定就依個奧斯卡有噶啦。 係啊， 咁你香港嘅最大嘅問題，你如果上班有冇咁嘅電影？有冇啲咁嘅電影？即係我覺得就應該話 好少啦， 好少啦。咁今年有個叫做《消失的檔案》咧，但係咧我聽聞咧。即如果我是讲错的大家可以纠正我。他其实是入了初选的，但他不知道参加，他是参加一个怎样的奖项，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复选那里就没了他。没了他。那后来就总而言之就没得揀他啦，后来到最后是没得揀啦这样。但是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真的因为政治敏感，因为即自从有了十年这个教训之后是不是说 这 一类的电影到最好不要了，不要揀它来去挑起那个的即中国那个条神经。不过你讲起那个的叫做纪录片呢，有一个的纪录片呢就非常之犀利了，就是成龙就是大力呢、这个叫大力推荐嘅嗰个叫 做 厉害了我的国 咩嚟噶？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 呢个名嚟噶啦？ 厉害了我的国，即系你呢个咧，你就讲咗成龙咧喺嗰个嘅两会嗰度咧就接受访问啦， 系啊， 就讲咗就话，以后咧就只有中国电影就冇香港电影啦，你哋拍电影咧都唔可以拍黄大仙啦， 冇人睇嘅黄大仙都香港人睇嘅啫， 只有你香港人睇啦，咁你要拍啲。宏大啲嘅咁样，咁佢就提出咗一个例子，个竟然，最近一套戏最正， 边套咧？就系佢讲嗰套， 就系呢一套嘅叫做《厉害了我的国》。咁《厉害了我的国》系咩电影呢？ 哇，新嘢嚟喎！ 大家有冇睇过咧？ 我估过， 我专登，哇，真系咩电影咧？ 你咪即系我，你即系我嚟睇啫。 search 一下，原来系一个 documentary， 哦， 系一个嘅纪录片，就记录啲咩咧？就系记录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我哋嘅中国。点样 伟大化啦？ 伟大各方面嘅即系叫做即系成就 啊，复兴中国 梦，公众德啊嘅一套电影。咁又跟住我就再睇点劲抽啊！哇，嗰啲嘅叫做票房非常之劲抽， 劲成点咧？ 啊，唔知四亿定五亿？ 四亿四点六亿啊！哇，犀利啊！ 咁跟住再睇嘅时候。喂，佢點樣可以攞到一套 documentary 可以攞到咁嘅票房呢、就話因為咧呢、這個政府落咗個死令 嚇， 即係話咧大家都一定 要睇 入戲院睇， 唔睇咁點啊？ 嚇，唔睇咁梗係有懲罰啦， 唔睇就滋味到， 梗係有懲罰啦。 你知道的啊。 啊，咁嗱呢一個跟住咧就再睇睇佢究竟佢嗰個嘅得分係如何咧？我就再睇下 IMDB 就輸入呢、這個呢、這個戲名咧，佢係得到一分。喂，大家唔知道有冇去過 一分係最高定係最低先？ 大家唔知道有冇去 IMDB 嗰個嘅即係一個美國嘅一個網站咧？ 咩嚟嘅？ 其實你想睇一套電影究竟即係佢係有咩嘢嘅資料啊？佢有咩評分咧？這個 IMDB 咧就好齊全嘅。咁佢嘅一分係咩？滿分係十分。 哦。 通常即系渣嘅戏咧，就系五六分，五六七分咧就叫做即系 就衰噶啦，一分就叫咩咧咁样？ 八分以上嗰啲就好啦。好啦，咁呢一个一条片系几多分咧？一点一分， 一点一， 一点一分。 喂，大家好过零分，系咪先？有人评啊嘛， 系 嘛？呢个叫原来英文叫 Amazing China 呢套戏 ，Amazing China 真系 Amazing 啊呢套嘢。 咁咧呢套戏咧就系一个即系应该话系一套咧就宣传中国。国力个就系自从习近平，应该话系宣传习近平个咩民族复兴嗰个嘅主调嘅。咁就嗱呢一个咧，我觉得亦都系成龙咧就话呢一套戏好正啦咁样。你未睇到嗰、那个嗱，你如果将呢套戏同另一套都系讲一个国家嘅嗰个叫做《再见台湾》，系另一套。 系 呢套《再见台湾》咧，固然不是歌功颂德。他所注重的是人民文化，即是讲台湾的人民文化、风土地理、这个 即係嗰個嘅叫做大家嘅層次，你就睇到係幾咁唔同。 嗯、 一個就好似暴發户咁講我點威點勁點犀利。一個咧其實係真係用一個遠銷嚟去介紹呢、這個地方呢、這個土地。 嗯、 你睇到之後，我成日話中國今時今日。是啊，鬼不知道你好勁抽咩？即係而家嚇第二大經濟體系，但係你嘅軟實力如何呢？你嘅軟實力係如何呢？ 軟嗲嗲嘅軟啊，咪 啊，軟嗲嗲嘅軟， 軟嗲嗲嘅軟咯。 就係因為你而家拍呢啲咁嘅厲害了我的國，話個名都已經真係孏到失魂。 我係鹹片，即係我係鹹片嚟嘅， 要自己同自己講。你睇下我幾勁咁樣啊！英文啊 ，Amazing China 咁樣。嗯喂，咁呢啲嘢咧，其實講真的，你就只可以逼人入戲院嘅啫，否則老實咁講，你冇話四億幾嘅票房啦， 十億都得啦，係嘛？ 四千萬都未必有啦，你諗下，你會唔會睇？ 喂，但係之前嗰啲咩建國偉業、咩建黨乜業嗰啲咧，係俾人揭發咗係要造假喎啲數，戲院嗰啲數，同埋佢哋係要派飛嘅喎，係咪？ 你講得啱咯，其實無論如何，佢都佢話要四億、五億、六億、七億都得嘅，因為點解咧？嗰、那個數字咧係佢講嘅啫嘛。 系啊， 你就算真系点逼都逼唔到啲人入戏院都好啦，都冇所谓噶。 嗯， 喺中国里面，阿习主席话要做到嘅嘢系一定做到噶嘛？睇下点做啊啫嘛， 你同我做出嚟，你咩方法系嘛？ 有乜嘢系做唔到啊？而家李锐都即系嗰个嘅毛泽东秘书都讲啊，李锐都讲啦、嗯，习近平，你而家要佢改变。啊你要改變佢冇啦，唔得噶啦！而家成個中國冇人可以，佢即係嘅意思，習近平唔會聽任何人嘅説話。 太遲啦！呢、這個階段，佢話佢一個咩小學生嘅文化水平啊嘛，嗰、那個理論瞓喺張牀講啊嘛，呢、這個 side track 講得埋。同埋咧，我想講嘅點就係咩？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我哋香港人即係成日話我哋有一個即係唔同嘅工會組織啊嘛，係咪嗱？咁演藝人即係有個叫做演藝人協會之類，原來咧。之前啊，成立咗一个叫咩咧？哇，个名好长喎！香港演艺人内地发展协进会，系嘛？咁、主席梗系边个？梗系成龙大哥啦，系嘛？咁中间有阿黄祖蓝啊，又有阿谭咏麟之类啊，其实全部唔系政协就系、是、人大啦。 咪就系、是、嗰班人咯，你睇到又系嗰班啦，阿曾志伟啊、成龙啊、谭咏麟啊、阿叻啊，就系、是、呢班人咯。 喂，同埋即系呢一个就系恐怖在就系、是、我可能即系如果佢未来可能你要入中国拍电影就一定要入呢个协会系咪？但系呢个协会啱啱就系讲啊，你唔想嗰个叫做香港电影咁政治化，就系、是、偏偏香港。參與電影的全部都是政治人嚟啊嘛，你不要講之前嗰啲咩高智、咩低智深啊，咩黃百鳴啊，全部佔中撲曬出嚟，到今日仲有寫嘢喺嗰啲咩啊咩失咩香港支部啊，不停咁鬧啲咩黃絲嘅，係咪？其實最將電影政治化咪呢一班人咯，係、嘛？其實即係諗翻又係嗰個即係變色龍蛇九九 loop 嘅，就係之前即係八九年之後咪有個咩民主歌聲獻中華，咪而家喂。幾多人即係翻咗去大陸，即係揾人仔，係咪全部變曬變色龍啦？即係同我講話啊，香港政治唔好啊，唔好咁政治化所有嘢。最政治化就係呢一班人，係咪？ 所以依個都係一個現實嚟嘅。你頭先表述咗就係話啊，又透過啲咁嘅組織，你又要可能第日咧要入到呢一組織，又先至可以翻到去大陸工作。 嗯 啊，咁呢啲全部咧其實是一種嘅緊箍咒，你唔去就範咩？啊！你要表，我要你表態，你唔表咩？嗱、啊，譬如好似黃祖藍而家我相信佢好快被逼去表態。 佢呢原來廣西咩藏族自治區嘅政協嚟噶，原來 啊，你首先係啦，你就會一定要做政協啦， 先做政協先，又先做呢個咩咩會長。 你要代表即係你嘅發言咧，係一定要代表到呢個國家。嘅意識啦，你要愛國啦咁樣。 當然啦， 咁、你再唔可以企喺香港人嘅角度去講嘢。 咁頭先我抄咗一篇就係01佢嘅專訪幾長，其實成篇嘢最重點就係問佢：喂，其實你對政治立場，佢好搞嘅就話、是、我有政治立場，但我唔會去表態。咁即係有冇立場？咪即係冇咯呢一句，係咪？ 我就係覺得連黃祖藍連呢一種本來啊我覺得啊你咁講。我都唔會批評你嘅、 嗯， 但係即係我唔要批評你，係一定要去表態，要可能、支持佔中啊，支持咩香港電影啊，諸如此類。 嗯、 但係喂，而家黃祖藍，我相信佢連呢一種嘅唔表態啊，好快都會連呢個權利都冇埋。 係，咁當然冇啦呢一樣嘢。喂，你到之後立23條啊！ 即係我哋咁講啊，肯定香港啱啱講個賓馬協會嘅主席乜成，肯定撲出嚟講，我哋為咗國家安全咧，有啲嘢都要妥協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嘅。好啦，同埋咧，我想講一份就係咩咧？出一份文件叫做《深化黨和國家機器改革文件》入面有咩披露咧？就係咧。首先就是新闻出版管理的职权归入中宣部，贯彻落实中共宣传工作方针，包括行政统筹规划。好了，其实刚刚所讲的所谓的协会就是根本一个鸡扒，就是这班人就是纳入了刚刚所讲，因为有这个深化港和国家即是改革方入面，就是要你做统战要靠这班人，是不是？所以其实不是讲的，其实即是衰一点讲，香港的电影今年下年五年之后肯定會比今年更加差啦！我哋記得之前都仲有樹大招風，即係呢啲，即係我哋仲記得係講香港炒黃嘅戲啊，係咪先？即係我預期，即係我哋呢一代都叫，即係我個八十後好彩都叫做舐到香港美美嗰一陣叫做電影，即係叫做曾經叫燦爛過嘅光輝啊，係咪先？咁可能你個女或者你個仔啊，香港電影咩嚟嘅咧？爸爸係嘛？咁其實我哋諗下香港下一代睇到底睇咩電影咧？ 嗱，你講翻阿若。我即係接續你頭先所講嘅嘢咧，你諗下成龍所講嘅嘢，講係咩咧？就話，要拍俾全世界人睇噶嘛，乜嘢諸如此類咁樣。我哋睇翻過去香港嘅電影，究竟邊啲嘅電影係足以影響世界嘅咧？就係非常之本土嘅，即係除咗係阿周星馳之外， 係 仲有好多咧咩嗰啲嘅過去嘅武俠啊， 係啊。 喂，連啊呢個嘅Q 標嗰個導演啊，咩昆奴啊嗰個叫做，我唔記得咗個名。咁即係其實佢哋好多荷里活電影啊，都係睇香港電影而攞到好多嘅靈感。 咪當中就係講七十年代啦，張徹拍嗰系列，即係嗰類武俠電影致敬啊嘛。 啊， 咪咯，佢好多 Q 標有，當中佢話好多即係。譬如有血啊，有搶嗰類，即係畫面就係向香港即係七八十年代武俠片致敬，同埋而家跳 break dance b boy 啊，原來就係睇以前嗰啲香港功夫片去，即係啟發佢哋去創立，即係創嗰啲舞步出嚟嘅。 我反而覺得你如果而家講嘅票房咧，如果你票房為上咧，你而家過去近五年有邊啲嘅電影，你真係覺得對於個電影業係有影響力嘅咧？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啫，唔好悟空傳咁樣，就算連拆彈專家好， 好靚咯，呢啲咁樣樣 ，bling bling 啲爆炸，玩特技，然後跟住咧就係主要都係警匪片，但係個警匪片咧主力講嘅故仔咧，係英雄意識，喂，呢啲咁嘅即係係啊冇錯，呢啲就係符合成龍所講嘅嗰啲嘅叫做咩咯， 國際水平啊嘛，所謂 打向呢個國際啊，俾全中國人睇啊，諸如此類咯。但係呢啲電影我話俾你聽，係唔會可以喺呢個嘅電影啊，唔好話香港嘅電影啊，全世界嘅電影裏面，佢唔會留到任何嘅一個足跡喺度。 其實你講呢樣嘢就係唔係講習近平成話七不講就係唔講乜鬼嘢，嗰個叫做普世價值啊嘛。嗱，其實我想講最尾就係咧，佢哋揾個嘉賓咧，叫做嗰個叫阿米爾汗做呢一個即係嘉賓啊嘛。其實呢個大家都知嘅，香港傳媒好衰，即係我都貶稱叫佢咩印度劉華。喂，其實佢勁過劉華多多聲啦！佢之前拍到咩呢？就係、是、打死不離三兄弟啊，來自星星的 PK 啊，最新嗰套就係打死不離歌星，同埋之前嗰套即係講摔跤就係打死不離三父。我睇完之後，我啲戲 好印度， 我睇咗一次啫，到今日我都仲講得出入面啲戲帶俾你，即係嗰個橋段又好，即係父女情好，或者佢挑戰嗰個叫做建制入面嗰個即係封建，今日仲記得，即係點解呢啲印度戲咁低成本製作？去到今日，去到即係佢荷里活賣貨唔係香港喎，係前歐洲啊、東南亞、美國都賣得喎，係嘛？喂，呢一個咪係人哋印度電影入面個電影入面有個世界個追求嘅價值喺度，追求個正義喺度啊嘛，係嘛？啱你講啲悟空傳啊， 呢一個嘅印度咩流？ 印度流 華，印度流華咧 啊！ 我諗佢嗰陣時有幾套電影咧，我覺得。咩打死不離三兄弟呢即係 Three Idiots 咧，我諗佢唔知道會咁爆㗎。 啊， 我覺得反而呢啲電影呢，你唔係經過一個嘅好重嘅商業嘅計算咧，呢啲好有即係嘅本土好或者係有好獨特嘅故事結構咧，呢啲先至會爆。 係， 我覺得呢啲先會爆，亦都會喺個電影歷史當中咧，你會留有足跡。你因為你創造咗個。可能你會創造咗新嘅類型啦，你可能有一套一個故事係會好嘢咧，啲人睇完之後講得翻啦， 你想想现在你看到这个名单，今次的电影得奖的名单有哪一套有些我未看我不敢说，但是我刚才说那几套Even 杀破狼是好看，娱乐性丰富，这个核弹专家是即是好那个类型化，即是 警匪的一套爆炸片， 嗯 啊，悟空传我讲了没有 讲了啦，两套的嘛，悟空传 即是这些电影呢，其实是啊，你可以这些合拍片是可以非常之卖座，那又如何呢，即是在电影史那里我不相信它会有任何的 作品。所以我衰啲讲，不是说王晶今天都受不到人尊重，就是这解咯。 不是啊，我这件事我要反对你啊。 是 啊，我要反对你啊。我觉得王晶昔日拍的电影什么屎尿屁的电影 是 绝对是非常之香港 local 的。 是。 我而家有寫 YouTube 我揾翻嚟。 精裝追女仔，我成日翻睇嘅成日，經常翻睇嘅神奇收縮水實記得嘅呢一個。 啊，即係嗰個年代嘅電影，就算係王家衞好王晶，即係兩個極端都好啦，我覺得都係好有風格嘅。 嗯， 咁呢個先係重要，就是、等嗰個印度劉華所講嘅，即係你一定要做一啲你必須要做嘅嘢，而唔係純粹係睇個市場。 嗯 啊，咁啊，彩元叔所讲嘅嘢，其实某个程度上都有啲咁嘅，即系嘅叫做意思喺度啦。 系啦，喂，其实呢一节咧，我哋讲嘅其实未够喉嘅，但系咧，范哥威嚟咗啦，我哋去 break 佢先，翻嚟再讲其他嘅话题。 人民超市湾仔新店开幕优惠，极低价一蚊一只巴西春鸡。人民超市而家港岛都有分店啦，为咗庆祝湾仔新店开业，由即日起至4月30日。900克巴西春雞一隻只賣一蚊，李朝韓油漢堡50元兩塊，韓國雪龍湯每包28元，大廚系列手打蝦子麵一斤裝特價80元，李朝韓式醬牛肉特價63元，馬來西亞 D24 榴蓮肉400克特價90元，還有更多急凍食品及恆河咖喱屋咖喱食品都以特價發售，買滿300元還送傳統風味蛇羹一包，你都快啲嚟湾仔道83号7楼人民超市湾仔新店体验最新优惠啦！ 天上嘅一粒孤星。